那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你会选择哪一种呢？我们都想选择相爱的人。相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一种很美好的力量。你会觉得因为爱，生活都变得很简单。当然，现实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争吵，难免会有油盐酱醋茶这样的现实问题，所以经营感情就变得格外重要。记得要时不时的给对方一点新鲜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了，在这里可能还会听到很多关于感情的歌。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靠近后能不抱吗？寒冷冬夜，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喊话，我的泪在眼里平淡，在山谷发疯的死光要你，我只怕 喜欢在电台听歌的感觉吗？很多朋友会说，还是喜欢在电台这种偶然遇到一首歌的感觉，很舒服，还会跟着哼唱起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听歌方式，可能喜欢在这里一种不打扰的陪伴，也可能喜欢在睡觉之前呀，或者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自己喜欢的歌循环播放，又或者是在马路上听到一首歌，想知道它是什么名字就赶快查一查。总之呢，我们是感谢有歌曲这种存在的。好了，感谢你喜欢这里的歌。 明明知道我们没明天，还许着愿，永远并不远。也许越绝望的爱越强烈，是我太缺，骗人出眼泪。你是坚强是一种表演，昭然若揭，脆弱那一面。 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

要房子，有了妻子想要马子，有了银子想要位置，有了位置拿了架子，搞了圈子，死了性子，铁了胆子，忘了老子， 兄弟我一下让你在意， 先管面子再管里子，先点肚子再补脑子，先端架子再赢银子，先抖裙子再想点子，先抖篓子再找物子，先出卵子再上条子， 机关停心断不离来 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胆子，挑个担子挑破嗓子，反复梳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半个傻子一条汉子， 何必玩弹激烈时代， 别别轮子转转轮子，上上管子别不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找找镜子，刮刮胡子打打白子，扔扔橘子，不嘛赶快逍遥一出在意。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用心的为爱情过冬。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Raise我知道如何去选择。 Go go go， 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 一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拍子看个句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天天上上秋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例子再拿耗子，先照镜子再讲论子，先查题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他打膝盖跳舞里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人君子梁上君子秃王老子毛头小子天子教子地神孽子，大家赶快恭喜你才。不当孙子不做胖子，不干头子不干鼻子，不装胖子不装样子，不耍性子不搞圈子，不脱帽子不抬轿子，不卖关子不碰钉子，环游零星逍遥自在。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Help me， 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 关心是相似的人，人的表现是己欲必有利人，其欲达而达人，其所不欲大不是人。如以人为分别，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敬，对人才有爱心。我样子的关心是相似的坏，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不懂就打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快为分敌，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中怀疑，要充满好奇，要继续迷离，要当我想要问到底。 狂欢，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三日，全场黄金零折旧、零损耗、零差价升级换新，钻石彩金享七七折，满额更有液晶电视、iPad 等好礼送不停。福成家居建材城五一家装季，来就送好礼，领红包、砸金蛋、拿家电大奖，满一千返一千折扣券全场通用，更有欢乐车奖娱乐三天，免费接送，服务到家。 比亚迪汽车强势入驻三河地区，全系车型零利润促销，现在有好礼赠送。购车热线03163088066，地址102国道173号铁路东侧。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哈弗授权新能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地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帆影点点，海天一色。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 4A 滨海旅游景区巽寮湾，我也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境。以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国际五星级酒店群、会议中心、游艇俱乐部等高端配套，